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即是总数已经到二千几间了嘛，是不 是？二千几间，是啊。 二千几间。 暂时亚洲就得六十间，大部分都是美国和欧洲。 我哋听咗呢两三年听啫嘛，个名都系啊，都系啊，阿 K K 啊，其他即系好前缘嗰啲介绍啫嘛，咁就固然系好重要啦。咁我记得 Ben and Jerry 都系啊 B Corp 噶，同埋 Ben and Jerry 即系大家知道 Ben and Jerry 系美国好有名嘅雪糕品牌啦，啊即系嗰啲食物嘅品牌啦。咁佢卖咗俾啊另一个更大嘅。应该是 Unilever 卖咗比更大，但是呢佢个卖嗰、那个嗰、那个团队呢，即係嗰个管理团队或者佢个嗰、那个嗰啲主要股东呢、都係坚持啦，你买我得，不过我嗰、那个即係 B Corp， 即係我个理念个经营，即係除咗赚钱，但係都要对社会有回归个理念呢，係要保持嘅，咁样咁佢先肯签个约㗎嘛。所以佢而家卖咗比 Unilever 之后呢，佢喺佢嘅大集團旗下嘅一粒色啦，一粒色仔咧，佢仍然都保持到 V Corp 啊嘛，嗰、那個 status。Unilever 就好多我哋氣候變化好多商業咧都係覺得大魔鬼噶啦，因為太大啊嘛，就做咗好多嘅傷害嘅，即係植林啊各方面做好多傷害嘅。咁但係咧，即係有 B Corp 呢個認證咧，你都可以某個程度保持到一定嘅獨立性喺度啊。 同埋調翻轉添啊，其實佢係慢慢咧係影響翻佢嗰個集團咧，去改變佢嘅策略啊。例如佢哋個 CEO 咧，呢個 Paul Polman 咧，其實佢哋就因為覺得 B Corp 呢樣嘢其實根本就係嚟緊消費者要嘅嘢，消費者就係要一啲有呢啲咁嘅黑，有呢啲咁嘅 有格有品， 係有品嘅企業啊，唔會再買啲 買呢啲就 冇格㗎啦嘛，係啦。咁佢又想成個集團其實都叫做向住呢個方向發展咯，佢都有話，其實就即係個集團嘅策略咧，就將會朝住呢個咁嘅 B Corp 發展，唔單止係 Unilever 嘅，仲有一個叫做達能集團啦，其實全球叫 投 係 Danone， 咁其實佢哋又係嘅，即係佢哋 娛樂啊，奶茶品最多， 係啦，佢哋嘅北美成間公司咧，就 target 咧就喺2020年之前咧就 certify 就做一間 B Corp， 係啦，咁然後再係咯，環球嘅呢啲大企業啦，仲有巴西嗰面啊，巴西即係南美嗰面啦，有一間公司叫 Natura， 又係全球頭幾大嘅一間化妝品直销公司嚟嘅，咁佢哋其实最近就有传就收购咗呢个 Body Shop 啊，系啦，咁其实就理念好一致嘅，因为佢哋就系、是想要用个商业模式做到咁大啦，就保护个雨林，就系尽量就用雨林嘅作物要维持翻雨林嘅经济啦，咁就令到唔使砍伐个树林啊嘛。咁佢哋咧又系做得好大，又系上晒市，即系真系讲紧几十亿咁嘅生意额嘅，系啦，其实系美元啦，讲紧系啦。咁就你见到全球嘅大趋势咧，大企业咧其实慢慢朝住呢个 B Corp 嘅发展啦。咁所以我觉得香港都真系时候要 pick up 呢一个趋势。 咁我哋要介绍香港三家认证咗嘅 B Corp 嘅组织咯。好，首先介绍人人学社先啦，第一间正式本地认证嘅咁。認證過程點啊？點困難？我填嗰啲問題㗎啦，一填落去，哇！我真係難做，因為我做廠嘅咧，就真係難做㗎。老實講，咁所以我而家社會創新嗰度就容易啦，因為太過小型啊嘛，乜嘢都做得到啦嚇，咩 documentation 都做得到啦。咁但係你運作開嘅，咁啊，我自己睇落人人學社相對都易嘅。不過你講下個經驗啦，阿 James， 你做你就係嗰個搞手啊嘛，係嘛？ 难就唔难嘅，因为本身我哋其实都有一间叫有嗰个目的嘅企业，我哋就係想令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叫 change maker 啦，令每一个企业都变成一个叫做有格嘅企业啦咁样。咁本身我哋嘅目的嘢係咁啦，我哋嘅提供嘅服务其实就係帮人哋去达到呢个目的咁嘛，帮到装备到唔同嘅人唔同嘅机构去叫对社会做咗影响，其实我哋已经系有晒 B Corp 嘅 DNA 㗎啦。但係呢个过程入面呢都困难嘅，困难嘅地方呢佢係睇得好深入。好深入嘅意思呢就係可能员工嗰部分啦，佢睇你員工究竟對員工好唔好？點為之好唔好呢？就係唔單止就係話個人工啊，而係講緊會唔會管理層同埋一啲叫 junior 嘅員工之間個差距啦，貧富懸殊嗰樣嘢啦，會唔會係女性嘅員工係叫做比較叫做喺個管理層入面冇個優勢啦？個 board of director 嗰個會唔會有啲唔同嘅 stakeholders 入面啦？即係可能我哋為止，即係我哋有冇啲獨立非股東嘅成員喺入面啦？如果我哋要關注環保議題、扶貧議題，有冇一啲喺呢啲議題方面 expert 入面啦？佢係問到 到咁深入嘅，即係喺你嘅成個公司嘅管治、對員工嘅政策、對社群嘅一啲政策，去到對你嘅產品、對你嘅嘅受眾係咪真係產生一啲正面影響？有冇 verify 過？有冇 scientific research 去 prove 過呢樣嘢？可以問到咁仔細嘅，其實難就唔難，我哋公司其實就叫僅僅過啦，即係叫90零分咁樣，80分就為之合格，200分滿分，咁80分就攞到 B Corp 噶啦。已經全球其實可能講緊有申請嘅，可能得 10% 可以攞到嘅 B Corp 嘅啫。咁我哋叫有幸攞到啦。但係個過程入面你會睇到，原來所謂一間好公司係真係有可以變得更好嘅可能嘅，係啦。 我睇完都犀利啊，因為做廠做咗咁多年咧。如果一間廠，所以 Patagonia 我係好即係好 amaze 嘅。 係係係。 哇！你咁多，佢唔係淨係做獨家樣啊嘛，你包括埋你叫做採購翻嚟，加咗自己 branding 嘅，你都係落咗去個範圍啊嘛。 係係。 哇！咁你嗰、那個即係個挑戰係好大嘅。 係 啊，即係我哋做開嗰啲，即係大家如果有老餅嘅，仲係做開廠，你就知道，即係個挑戰好大噶嘛。你個貨源啊，嗰啲 raw material 咧，咁所以即係做一啲服務性嘅機構咧，相對容易嘅。服務性機構相對容易嘅。咁另一間啦 ，Dialogue in the Dark， 黑暗中對話。 黑暗中對話咁又自然就本身 佢有服務性啦， 係啦，佢有服務性啦，佢就都係本身佢對個社群好嘅，因為佢哋就有班社群就一次進人。 我哋忘記咗，其實佢針對主要幾樣嘢噶嘛。 係 第一。你攞唔攞得 B Corp 嗰個嘅考慮，就係話你對個社會有冇一個正面嘅意義啊嘛，係嘛？第二就係你個員工，係 啦， 即係你點可以令到啲員工即係有，無論係嗰個經濟上，無論係對社會嘅貢獻上都有增進啊嘛，係咪？第三咪就係 環境啦， 環境啦，呢個我哋嘅老本行啦， 咁就顧客，冇錯啦，同埋佢個商業嘅模式咯，咁。啱咗對話，咁就聘請咗啲視像人士啦，咁樣，咁其實係俾咗一份有專業嘅工作佢哋嘅，因為視像人士可能係即使有學歷都好，其實可能喺香港地都係俾揾到份即係好好嘅工作，咁啊擔任咗佢哋一啲導賞員啦，甚至幫佢做文職，甚至係幫到佢哋去做更多唔同項目嘅發展嘅時候咧，其實令到佢哋揾到份好嘅工作。咁另外就係佢本身。大家都參加過佢哋嘅體驗館嘅話，或者佢哋嘅唔同嘅項目嘅話，就知道其實佢成個體驗歷程咧，其實係俾公司啦，俾個人一個好深刻嘅反省啦。其實都係協助到呢個社群去學習得更多啦，咁樣。咁所以其實佢都攞咗幾高分嘅，都過100分㗎，101分㗎。咁就嗰啲同事都話啦，其實佢哋都想繼續進步，特別係環境方面。咁喺環境方面咧，雖然就唔係攞好高分，但其實就開始見到啦。攞到 B Corp， 佢哋冇污染，我成日 sell 緊呢個，哇！我有咩 model， 有咩叫 business model 好過 Dialogue in the Dark 咧？嗱，而家爆少少啦 ，Cora 唔好鬧我啦。喂，最賺錢嗰嚿係咩啊？嗰一塊咧，就係黑掹掹俾間房你，咁你喺入面就做 training 喎。喂，你乜嘢嘅硬件都冇喎， 燈都唔使開， 燈 都 嗰下就日最環保，環保已經聽咗滿分啦。反而去體驗館咧，我哋去過啦，咦掹下多手嘅景下咧，你個 maintenance 即係你個維修咧仲貴。但係咧黑掹掹做 training 呢下真係殺死人，殺曬 冇得輸，係 啊，冇得輸啊，係啊。 不過其實 B 級都好嚴緊嘅，即係佢想我除咗話lighting 之外，咁仲有可能用水啊，用辦公室嘅用紙啊等等，其實呢啲其實都需要用。咁其實好多公司其實佢都冇考慮到咧，其實喺佢工作嘅期間咧，有冇去量度用咗幾多紙咧，或者用咗幾多水，或者用咗幾多電咧，其實呢啲都好重要啦。咁仲有其他，如果係涉及到啲供應商嘅層面，咁就可能啊，成條供應鏈究竟有冇考慮到成件事咧？咁呢啲都係環境要關注嘅事項。 所以我記得阿 Freddy 啊，你另一位同事就同我傾開。啊！我哋有一間廠，個客要求去攞 B Corp， 你話有冇得諗咧？問我啊，我話哇，我話咩廠先？即係如果你可能係啲北歐嗰啲廠咧，咁可能個機會高啲，因為佢哋要求就高好多。佢話唔係一個香港人喺大陸嘅設廠啊咁樣，佢純粹就為咗應酬，即係因為要攞 B Corp。嗱呢個好嘅，即係我哋以前講開好多嘅認證咧。啊咩嗰啲電子嘅廢料嘅認證，即係話唔能夠用某啲即係環保傷害大嘅電子廢料，或者我哋而家好多關於不同嘅即係對環境污染嘅嘢咧，都係最緊要係由邊度嚟啊？由個市場嚟， 係市場， 即係個市場真係嗰啲消費者，我係要揀呢一樣嘢嘅，我要揀 GM 嘅，即係有機嘅，我要揀非基因改造嘅。 咁然之後咧，嗰啲公司知道咦呢個係有市場嘅，佢就開始喺自己嘅生產鏈度就係要即係加強嗰樣，或者去採購嗰啲嘢咧，我就要求你呢個咁嘅認證，嗰個咁嘅認證嘅時候咧，當然要俾得起錢啊！我哋以前最大嘅笑話就喂你又要求呢樣又要加嗰樣又要嗰樣，跟住我唔加加唔到你價嘅喎，你諗掂佢喎。即係以前就咁無良嘅啲北美啊，美國最衰啦，美國係最衰嘅一個國家嚟嘅，可以咁講。咁嘥氣啦。咁好啦，歐洲嗰啲反而調翻轉 ，OK， 我係咁樣咁樣，但我都可以適量即係調節翻，即係大家分擔翻個費用啦。咁你攞到呢樣嘢咧，你個做到生意嘅競爭力係大啲嘅。咁你真嘅，即係你攞到某一樣，即係作為生產者、製造商，你攞到呢啲咁嘅認證咧，你出到去咧就容易叫到，即係 bid 到啲 project 翻嚟。咁而家到而家咧，某啲嘅認證咧，你冇咧，你都唔入唔到位啦。 入唔到位啊！ 嚇，入唔到位啦。咁所以 B Corp 呢樣嘢咧，如果喺個市場上，即係我哋今日都係其中即係略盡綿力啦。即係大家香港嘅嘅朋友，咦一見到 B Corp， 哇咩嚟㗎？係品牌，係食雪糕，係 Patagonia。你走入去買咧，包你咧，我哋要 sell 到你嗰啲男朋友、女朋友都覺得，哇！你好嘢，你消費得嚟都有型有格， 嚇 咁樣，即係呢一步啦嚇。咁、好啦，包你然後得就固然係 mission driven 啦，我哋叫做。咁、第三間最新一間就一個設施嚟嘅喎嚇，一個係咩啊？咁你介紹啦，阿 James。 好啦，咁第三間咧其實叫 The Wave， 咁咧其實 The Wave 係啦，咁其實喺觀塘嗰邊咧，佢哋有依家有三層啦，我印象中，咁就係佢哋係有一個 co-working space 啦、即係其實係扶持一啲在地嘅一啲創意啊、新創啊嘅企業嘅。咁、另外一邊咧就可能做啲 event 嘅，佢哋做好多 event 去支持一啲本土嘅品牌啊、本土嘅藝術啊、本土嘅手作啊等等嘅，甚至咧會有一層咧佢哋會租咗出嚟，真係去搞一個市集咁樣嘅。咁其實佢哋嘅目的就真係想推動一啲本土嘅文化啦、一啲藝術啦、一啲創意啦等等嘅。咁就佢哋就運用空間呢樣嘢啦，活化咗個工廈嘅三層空間啦，咁就專做呢一樣嘢嘅。咁你可以睇到好清晰嘅。然後佢哋對員工其實都唔錯，據了解就真係。過完 assessment 之後咧，佢哋都有諗翻啊，員工其實究竟會唔會係可以點樣去調整一下少少福利啊等等咁樣咧？點樣去令到叫員工開心啲，又令到啲顧客開心啲咧？咁、其實就呢、這個係即係 go through B Corp 嘅過程，會令你反思翻個公司成個係、究竟係點樣做得更加好。 OK good 嗱，我哋其實諗住就好多時間，點知原來講下啲 case 咧就已經即係冇曬時間啦。但係好簡單如果大家好有興趣咧，我哋可以喺第二啲場合再分享。咁、但係如果真係你哋嘅公司或者你哋嘅朋友想了解多啲社會創新點樣做一個社會創業家，或者係點樣可以搞可以申請 B Corp 咧，咁啊隨時就打人人學社，咁啊可以揾到阿 James 揾到阿 Luke 噶啦。如果真係揾唔到佢啦，你就喺我哋好好相聽嘅 Facebook 咧就 post 出嚟問，咁我就做個宣傳文件都得，我介紹你哋啦。咁啊可以飲杯茶食個包都得。 OK， 好，咁今日好多謝阿 James 同埋阿 Luke， 我哋有機會第二喺呢度再見。 好， 拜拜，拜拜， 好，多謝大家。